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都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提升农村妇女健康意识，改善农村妇女生活质量，助力农村妇女科学素质。接下来请您收听京津冀农村妇女健康素养提升服务系列专题节目。好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非常荣幸的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医师，同时呢也是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博士田伟老师。田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又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 好，田老师，那么我们接着昨天的话题，今天呢还是想请您继续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女性朋友生产之后还会有一种情况，腰疼，甚至呢有些朋友说肚子疼，疼得无法自理，无法走路啊，这是什么原因？ 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接触到产后康复的话有两大块，其中有一块就是我们上一期给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说漏，包括漏尿啊，包括我们的肌肉的松弛啊，脏器的腹壁散啊，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还有就是我们的脏器的脱垂，实际上都我们认为归纳为漏的这个范畴。而还有一部分产后康复的患者的话，主要是以疼为主的来治疗的。 对对， 中国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疼不会去找大夫。比如说我们刚上期我们说的，比如说他的身材不好啊，他有可能不会去找康复科的大夫去调理。比如说他漏尿啊这些。他觉得是个特别私密的事情， 对对， 他不愿意去找大夫， 不好意思， 对，去沟通。而疼痛它是我们目前在康复临床当中接触到的最多最多的，就是产后的疼痛来就诊的。疼痛有三个疼痛是我们临床见到的非常多的。第一个就是腰痛，他腰痛，哎呦，这怎么站都站不起来，这腰疼。特别是早上起来后又抱孩子，又说累着了，有的说是受风了，有的说是肾虚了，就是说什么的都有。实际上的话我们是认为他的骨盆的问题，带着腰椎的这些肌肉的问题产生了一些疼痛，从康复的角度上是这么认为的。还有一个疼痛呢，就是骶髂关节的疼痛。大家都知道骶髂关节是在骨盆的后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髋，老百姓说大胯骨，两个大胯骨后面中间还镶着一块骨头，那块骨头叫骶骨。这个骶骨和髋骨之间呢，它有个关节叫骶髂关节。在我们生产之后啊，这个骶髂关节啊不能按原路返回。我们说如果你按原路返回，那你还是严丝合缝的。你不能按原路返回，不能严丝合缝，它就会怎么办呢？周边的软组织，周边的肌肉，第一它会被牵拉，它原来的正常的力学结构就会破坏，就会产生疼痛。比如说以后出现长短腿，走路的跛行。一会儿会分享一个案例，就是这个，就是因为他的骶髂关节的问题出现了疼痛，然后我们怎么治。还有呢第三个疼痛，刚才说了两个后面的疼痛，腰疼，说了这个骶髂关节疼，那么说前面的疼痛也是非常烦的。就女同志来了之后有的时候都特别起急，说我找了很多地方看，中医西医按摩推了都在弄，自己买了什么这个弹力带约束带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什么呢？叫耻骨联合。什么叫耻骨联合？ 什么是耻骨在哪儿啊？ 那么耻骨在哪儿？实际上我们躺平了之后，顺着这个脐垂直往下摸，摸到的那个硬邦邦的骨头， 就是您的耻骨、嗯、如果是在正中间那个地方就叫耻骨联合、嗯、 连接着我们大胯的前边的这个骨头就叫耻骨。 对、 嗯、 中间有块小小的软骨，在正常情况下一公分就是 耻骨、 嗯、对，中间有个小缝、 嗯、 小于一公分的，大于一公分，有的是大于两公分的、 嗯、 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叫耻骨联合分离。耻骨联合分离实际上就是刚开始怀孕的时候这个骨盆打开了， 对， 打开了之后回不去。今天的话主要跟大家说回不去了，实际上在临床上比这个复杂、 嗯、 它回去了， 嗯， 是歪着回去的、 哦、 回去了它是错着的、 嗯、 后面错着前面错着、 嗯、 但骨头是这样的是吧， 所以它也会疼， 也会疼。所以说今天呢不讲这个错的那个，就讲它回不去的耻骨联合分离、 嗯、 单纯讲这个、 嗯、 所以说这三个的话都会造成疼痛。像来就诊，那么首先来说的话说腰疼，腰疼的话老百姓都说到腰为肾之府，就是腰， 对对对， 腰老百姓说是腰子在这地方， 对， 这个生完产之后这个肾气不足了， 都说肾虚才腰疼吗？ 对对，都说肾虚才腰疼、 嗯、 实际上有一定的道理，肾主骨，然后呢它主的是这个先天之本、 嗯、 为什么其实很多时候有您也会发现就是不是所有的生完产都出现腰疼，在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谈的话可能和我们的先天之本有一定的关系。 对，有些女性可能生完小孩哎，她觉得没有任何的改变。 对，临床上也会有这样的、啊、但是我们说前两天还有一个人打电话来说呢，我的那个产后康复能不能做，他说，我说是你吗，他说不是、 嗯、 我是帮我们的另外一个好朋友问的实际上他自己生完孩子之后他一点事儿没有，而他跟他一个产房的另外一个同事说、 嗯、 腰疼的特别厉害，问能不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嗯、 腰疼的话我一般情况下有几个问题、嗯、第一个呢是从内分泌的角度上要去看，大家都知道怀孕期间妇产科医生会给你吃什么、 嗯、 吃钙片，为什么要吃钙片， 嗯， 它骨钙的流失、 嗯、 它给谁呀、啊、它给孕育的胎儿、 嗯、 日常的消耗也会增加是吧、 嗯、 它骨钙的流失它补钙，钙低了之后腰会疼，所以说我们要首先第一钙缺不缺乏，这是第一个、 嗯、 孕妇要不要坐月子，现在又回到了我们很挑战传统的一个话题了， 对对对， 要不要坐月子， 对， 坐月子怎么做， 嗯， 科学的做，我在阳光房里做是不是啊、 嗯、 温度湿度环境要不要闷着，这种情况下通过阳光摄入大量的维生素 D 让帮助我们的那个钙的吸收， 对， 这样我觉得是更好的，这我们说腰疼和骨钙的关系， 嗯， 第二个说腰疼的力学结构一定要谈到另外一个概念，就是骨盆的前倾和后倾、 嗯、 很多时候他们人都会问老师你一天到上都在说这个前倾后倾我们都搞不清楚、 啊、对，什么是前倾什么是后倾， 那我想跟大家浅显易懂的说， 嗯嗯， 您就明白了，孕妇就是前倾、 嗯、 她肚子上 前头挺着呢，她的肚子要使劲往前撅， 她这个盆子要往前、嗯，因为他的肚子往下压了，他的盆子就会往前，这个盆子是什么呢、 嗯、 就是我们说的骨盆，就是个盆子往前、 嗯、 所以我们说的叫骨盆前倾、 嗯、 那么骨盆前倾大家可以想一想这腰是不是塌得很厉害啊？所以说这腰的力量发生了变化， 就是后腰也会跟着往前挺， 对后腰也会跟着往前挺、 嗯、 那么针对这种骨盆前倾的这种情况的话、 嗯、 我们应该是怎么做呢、 嗯、 就让他的骨盆改善他的骨盆前倾，还有帮骨盆后倾的， 嗯， 这种在临床上相对少，特别对产妇来讲相对少， 嗯， 骨盆后倾就是葛优瘫，他往那儿一瘫，实际上骨盆就是后倾的。还有现在我们讲产后康复，实际上我想跟大家说的是，现在小儿的这个脊柱侧弯的也特别多， 嗯、小孩的、嗯， 对，前几天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小孩来找， 嗯、 因为他长时间不注意这个姿势的控制， 嗯， 就导致脊柱侧弯了， 嗯， 实际上我们说的骨盆的运动。也会影响到脊柱，所以说的话我们在做的时候就要做的非常的端正、 嗯、对， 让脊柱呢保证一正常的它的阴蒂的结构，产妇她不行啊，她想要保持、 嗯、 她保持不了啊， 没错，她这个肚子里装着那么沉的、 嗯、 小胎儿的， 对啊，大概企业我们就一般情况下是30斤左右、 嗯、 可能三有的更大的双胞胎那个或者是巨婴的情况下、 嗯、 这种情况下它的前面的负重就会很大，实际上我们看今天讲产后康复讲腰疼，实际上大家还不知道、 嗯、 除了腰疼还有膝疼还有踝足的疼痛还有就是髋关节的疼痛都会有、 嗯、 今天不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不跟大家多过多的分享、 嗯， 那么第二个讲的腰疼骶髂关节的疼痛，就是我们说了后面那个骨头，我们的大胯骨后面那个骨头呢，怀孕分开了，正常情况下它严丝合缝回去了就没事了，它没回去或者回去歪了，这种情况第一临床上非常常见的造成长短腿，第二造成后骶髂关节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尾巴骨上面这块骨头硬邦邦的，我们敲的时候就会疼痛， 骶骨， 对，这是我们说的骶骨。这种情况疼痛怎么办？有一个女同志，就是前不久有一个女同志腰疼骶髂关节疼痛走路跛行来的，我说你都疼了30多年了，她说是的，然后我就想问她，我说你孩子多大了？还是30多岁啊？我一想您这恐怕是这个生完孩子就没有回去，一直撕撕拉拉的、 坚持了30多年， 对，撕撕拉拉的。他为什么现在来看病了？他前半年刚退休，所以说他退完休之后，第一是有时间，第二个可能这个症状呢凸显出来了， 痛苦加大了， 痛苦加大了，来了，来了之后呢，我们就让他做了核磁，核磁当然就说了什么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的身体曲度的变化，什么一大堆。去找骨科一看，骨科说你这不做手术不行啊，刚退休半年的同志，我的美好生活还没开始呢。 对呀，对呀， 我怎么愿意去做手术？ 不去， 那我要去找一个大夫看一下，一问问问康复科吧，我们就来康复科找我了。找我了，我一看，首先我就看了这个骶髂关节的问题。首先它是长短腿，肩一样高的时候，髋不一样高。等髋一样高的时候，肩不一样高，所以它整个的脊柱也变形了，下面也变形了。后来我就告诉他，我说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办法就能解决你的问题了。现在因为你的骨头啊，现在长了30年，已经长死了，你要想让它回去，它回不去了。我们现在的康复里面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办法，就是补偿的办法，就是请把这边的鞋垫扯来安在那边鞋垫上， 把这边腿垫高， 对，把矮的那边垫高。然后呢，他这个疼痛呢就会慢慢好一些。当然这里面这个人的疼痛还涉及到其他方面的问题。然后我们后期还也给他做了一些其他的康复治疗，最后非常满意。他原来来的时候只能走20米，当天治疗完了之后，来回走了可能400多米。特别兴奋，这个患者就是说就觉得这立竿见影的效果，这骶髂关节的问题。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点半到11点，下午3点到3点半，为您倾情呈现。 那么骶髂关节实际上呢，我们在临床上有一句话，对产后康复的女同志来讲，中医有一句话特别特别的重要，叫欲先和， 欲先和 必先离。 哦，欲先和必先离。 对，为什么叫欲先和？和是什么？愈合， 愈合， 你想让它愈合， 愈合， 那你首先是要 想让 它 分离， 拉开，拉开。那么骶髂关节在治疗它的时候就非常恰当，就用于预先和必先离。我们把骶髂关节，刚才不是说了吗？如果它严丝合缝的回去了， 对，它就 不 疼，不 疼了。 对， 它为什么会疼痛？它就不是严丝合缝的回去了，所以它就会出现疼痛。说我们会有一些康复的办法，比如说以后我们会在讲具体康复治疗的时候，讲到散弹枪技术，散弹枪， 散弹枪技术， 对，对对对，散弹枪。 什么叫散弹枪技术？ 就是一个幕布一样的。所以这个技术的话，在产后康复的疼痛的里边就用的比较多，就是你自己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你可以不妨尝试一下散弹枪技术。这一会儿会给大家分享具体的这个技术。我们现在讲那个耻骨联合分离，耻骨联合分离的话就是前面的骨头分开了，实际上特别简单，当时就是应力，当时就是胎儿的作用，胎儿的重力作用也好，它的这个雌激素的作用也好，就是激素的作用也好，把它分开。那么分开了之后它回不去呀，回不去了大家都会想着它回不去了，我给它摁回去。理论上是这样的，摁回去就行了。那么实际上我们临床当中做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发现女同志会买一个那个弹力带，或者是那个塑化的一个 东西， 塑身带啊， 对，塑身带或者塑化的一个东西，把它勒着。但是那种情况是被动的。那我们康复的最经常讲的一句话叫什么？化被动为主动。那我们想着要康复训练的时候，让我主动的让他回去，是不是更好一点呢？ 对呀，对呀。 所以说的话，今天的话，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怎么知道自己的骶髂关节出了问题，怎么的知道你的耻骨联合出了问题。我们知道你的腰是怎么回事，或者是腰的骨盆前倾还是骨盆后倾，现在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这些。那么腰的问题，骨盆前倾和后倾现在举了例子，不再跟大家分享了。然后骶髂关节出了问题，怎么样才能知道，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小的办法，特别简单的一个办法就能解决了。比如说您躺在床上，把两个脚并齐了躺在床上，然后呢让你家人呢捏着你的 蹬着 不蹬，轻轻的捏着你的两个踝关节，左右手捏着您的踝关节，然后您只用干一件事情就可以了，只用干自己坐起来。如果在坐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了这两个踝关节的位置 变化了， 那一般情况下您的骨盆或者骶髂关节可能就有问题。所以说长短腿的检查特别简单，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可以初步的判断你可能是有这方面的问题，再结合你的骶髂关节这个地方的疼痛治疗的话，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散弹枪技术就可以了。 对， 散弹枪技术的话，顾名思义，散弹枪它没有固定的目标，不是我的狙击枪。为什么不叫狙击枪技术呢？它不是针对唯一的技术，主要针对产后康复的骨科方面的问题来的。那么我们要结合我们刚才给大家说的，欲先合必先离。 对对。 那么怎么样才能离？ 会不会很疼啊？离的时候。 但是为什么说要化被动为主动？你让大夫给你做治疗和你自个儿锻炼，它不是一回事儿。所以说的话，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会做什么呢？把一个弹力带，或者是我们让家属，你躺在床上的时候，屈髋屈膝，让家属抱着你的腿。就是膝关节这个往外分， 往外撇， 对，往外撇， 嗯， 但是撇得开撇不开呢？撇不开， 对、啊， 为什么呢？ 对、啊， 因为家属抱着你 的腿，因为他抱着呢， 对，他屈髋屈膝抱着腿，你是撇不开的，这是一个办法。这个办法是分哪儿呢？老百姓可能就不知道了。实际上这个地方是分的是骶髂关节， 哦， 就分的是后面，张开 的、哦、分 的 是后面，哦， 对，因为它分不开，然后呢， 后边的用力。 对，他使劲分呢，分不开，他后面就会用上力，反过来哪儿就好了呢？ 耻骨。 对了， 后 面分开了， 前 面呢就会 合 回去 了， 所以说这么一个技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技术就是散弹枪技术的其中一个动作，就是患者屈髋屈膝平躺在床上，家属呢抱着他的腿，然后让他分腿。它分不开的时候呢，形成一个解牵力呢，后面呢就打开了，前面呢就合上了。这样的话，既可以治疗耻骨联合分离，又可以为我们的那个骶髂关节紊乱做好准备。第二个技术呢，就是刚才是往里合，那么反过来呢，我们把手支在两个腿中间，让它往中间这个合。这种情况呢，产后耻骨分离的这种技术不能用啊。对其他的为了分离前侧的这个肌肉的时候可以用。还有呢，就是一条腿在上面一条腿在下面，交替就是使劲儿的时候，然后家属做对抗的时候也可以进行调整骨盆。所以说我觉得在临床当中或者是在家里边最常用的就是我们第一个技术。 那自己可以做吗？在家里 很多人说我家里我爱人不在呀，再说他也不听这个广播，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弄啊。 对呀、 啊，我告诉你一个特别简单的办法，就是用一个袋子，家里有弹力带的，就用一个弹力带，这个力量比较大的弹力带，或者是这个布袋子都可以。当然有弹力的是更好的哈。您侧躺着，然后呢， 侧躺着， 屈髋屈膝，把腿给蜷起来，让自己呢把膝盖这儿绑起来。侧躺着，先是坐着绑起膝盖来，然后躺下再侧身，做什么动作呢？ 翻身。 不是做翻身，做我们学名叫 Hawks 运动，说的通俗一点叫贝壳运动。 贝壳运动啊， 对，大家一听这个名字可能就想到了、嗯、如果不系带子的时候、嗯、我侧躺着的时候，我那个贝壳运动是什么运动、 嗯、 实际上我的两条曲着的腿 嗯， 上下的开合这么一个运动方式、 嗯嗯嗯嗯、 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我们第一个散弹枪技术的侧方位的一个翻板、 嗯、 所以像这种情况下、嗯、自己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可是在家如果耻骨联合分离的患者、嗯、出现了这种情况，可以在家自己做调整，大家做完调整之后、 嗯、 同时呢佩戴上我们的这个束带啊，这些可以改善他的一些临床症状、 嗯、 很多人就会问我，这个田老师你这个什么时候能好呢？ 对呀，得多长时间呀？我要每天运动几次呀？多长时间呀？ 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嗯、 比如说一次的话我们可以做20个哈克斯运动、 嗯、 是吧，做20个，然后一组做20个，但是呢一组可以上午做3组下午做3组，是不是把它分开来做、 嗯嗯、 但是有的时候说，老师上次我做了之后我回去好累哦。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经常会说的、 嗯、 比如说你做10个到20个、 嗯、 或者10个到15个或者10个到20个一组、 嗯、 但是根据您自个儿的情况，比如你体格本来就力量不够弱的可以选择什么呢，就是很多时候就患者来找你的原因就各种各样的、 嗯、 因为弹力带的力量太大了，它做起来太费劲，你可以选一种松一点的弹力带。 嗯嗯， 你也可以做20个， 别绑那么紧， 别绑那么紧。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在临床上一般是上下午各做一次。 嗯、 很多时候的话，我见过最快的，可能是4周之内，它、 嗯、 基本回去了。 嗯、 但是我见过慢的，3个月、6个月的、 哦、 都有，就拖了很长时间， 嗯、 都回不去。 嗯、 但是我相信，如果是这个科学的、 嗯、 规范的这种治疗， 嗯， 您的那个。腰疼，骶髂关节的疼痛、 嗯、 还有就是耻骨联合分离这种由于这个骨性的原因导致的疼痛、 嗯、 会很快就能得到改善。 所以您说的是疼痛，疼痛呢、 嗯、 可能是由于它的骶骨啊骶髂联合、 嗯、 它的错位了，或者是这个缝隙大了。 对，缝儿大了，或者没有回去，或者是回去了、 嗯、 没有回到原来的位置上、 嗯、 都是我们临床上引起疼痛的。实际上我们老百姓经常会听到说的是小关节的紊乱、 嗯、对对对，小关节紊乱， 为什么小关节紊乱了你也受不了呢、 嗯、 实际上这人呢是个非常精密的，还是回到我们那句话来说，欲先合必先离、 嗯、必先离， 小关节紊乱了也要把它分开了、嗯、然后再回到它原来正常的该有的位置上，这种疼痛就能缓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老百姓的话可能会自己尝试着治一下这些、 嗯、 治了一段时间或者是效果不好，我建议的话还是及时的就医，然后让专业的大夫的话、 嗯、 通过比如说影像的办法啊， 嗯， 其实我们在影像上一眼就看见了、 嗯、 啊，你耻骨联合分离、 嗯、 等等这些。还有一个我们说到这儿我想起了有一个我们的同事、 嗯、 就是产后的疼痛， 嗯， 刚才说的是骨性的疼痛，他那个是个炎性的疼痛、 嗯、 也会出现疼痛，这种疼痛的话就是产后有以后这个激素水平的各种各样的变化， 嗯， 你搞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变了， 对对， 但是它就是疼，没有办法，我们还可以吃一些对症的一些止疼的药物， 嗯， 但是我觉得在所有的治疗之前建议您的话是去那个医院呢、啊 嗯、 找大夫，然后或者是找专业的人员给您看一下、 嗯、 需要怎么治，需要怎么治更好、 嗯、对， 然后呢让我们的女性朋友们早日恢复健康，然后呢 嗯 免除这个疼痛的困扰。 对，今天呢我们听了田老师说呀，这康复太重要了，你看我们产后的疼痛啊可能您都要去康复科去治疗哈，还有呢我们上期说的漏尿啊您可能也要到康复科去进行治疗。好，非常的感谢田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希望今后有机会您再和朋友们聊聊其他有关康复方面的一些问题。 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栏目组。 嗯，好，非常的感谢您。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10:30、下午15:00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